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在这一讲呢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它的基础知识。你比如我们那个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什么叫血糖，血糖是怎么来怎么去的，糖的代谢在我们身体里有多么重要，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又能够影响糖的代谢。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主要讲一讲呢我们的胰岛素。胰岛素呢主要是我们身体内的胰腺，胰腺里头有一种这个一群一群的细胞组成的这个胰岛，这个胰岛里头有 B 细胞，它是主要分泌胰岛素的。我们也告诉过大家啊，我们身体里啊升血糖的激素非常非常多，而降血糖的主要就是胰岛素。那胰岛素又在胰腺里是主要分泌的，主要在胰腺里的胰岛产生。那我们知道啊，要如果要比起来我们消化道的其他的器官，比如这个肝胆啊，或者是这个胃啊肠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胰腺呢其实大家不是特别重视它。其实在医学上讲呢，胰腺是人体不能少的器官，它的位置呢主要在我们的上腹部，就在胃的后边，后边就紧贴着我们的后腹壁了。它分为啊头啊，还有这个体呀、啊，还有尾部，像一个舌头一样，从这个左边，从右边到左边，左边呢就接到了脾门了。头部呢是在十二指肠里头包围着它。从功能方面说来啊，胰腺它可以分为外分泌腺和内分泌腺两个部分。胰腺呢有许多许多的腺泡，它们分泌的胰腺经过胰腺内的许多的小管和胰岛管就进入十二指肠了。因为胰腺呢它主要这个分泌的胰液是碱性的，而且呢它里头含有一些这个淀粉酶，其他的这个里头是没有的。再有它还有一个胰蛋白酶，像这些酶呢那对于我们的消化呢，特别是对脂肪的消化起着非常好的作用。那刚才讲的这部分呢它是胰腺的外分泌部分，外分泌胰腺有很多的丰富的胰蛋白酶、淀粉酶和胰脂肪酶，所以对食物中的蛋白啊、糖啊、脂肪啊它都能够起消化的作用。如果没有胰腺，胰腺的功能就严重的不全，吃进去东西啊就不能被消化，不能够维持正常的营养。另外呢还有的在胰腺中啊有许多这个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引人注目的分散的这个圆形的孤岛叫做胰岛。这是胰腺的内分泌腺的部分。胰腺内有各种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胰高糖素、生长抑素等等激素，对于调节我们糖的代谢、脂肪代谢和胃肠的分泌和运动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它这个胰岛里头，它的 B 细胞主要的胰腺的胰岛素都由它来分泌。所以当你吃一块糖和一顿饭以后啊，血里的糖就开始升高，然后呢这时候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水平也加快，所以就能够这个由于胰岛素的存在就能够调节 这个血糖不让它太高。还特别是另一种疾病，就是在发生糖尿病之前的糖尿病前期的时候，叫做这个血糖分泌异常。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吃了糖以后，血糖它可以通过胰岛素来控制它，两小时以后就降到正常水平。如果降不到正常水平，那么你就是得了这个糖尿病了。所以这个胰腺呢，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这个胰岛，我们知道了它是在胰腺中分泌胰岛素的一些特殊的细胞。胰岛呢，它有100到200万个这个细胞，它们是胰腺的内分泌腺体。这个70%的胰岛素都是由这个 B 细胞来分泌的，所以它就非常重要了。它这个有一种叫做除了 B 细胞以外，还有三种细胞，比如 A 细胞，它是分泌胰生糖素，还有就是 D 细胞是分泌生长抑素，还有 BB 细胞是分泌胰多肽。这种分泌不同的激素，它们是互相制约的，共同来稳定血糖。但是胰岛中的 B 细胞的含量最大了，它分泌的量也最大，所以说呢，分泌胰岛素是胰岛最主要的功能。而这个 A 细胞分泌的胰生糖素也能快速直接的升血糖，对血糖的调节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胰岛素它主要来自哪儿，我们就知道了，在我们的胰腺的胰岛的 B 细胞，它分泌的胰岛素在我们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中也是引起我们疾病的糖尿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部分它分泌的一个胰岛素，它的生物效应达不到正常的，把血糖控制在正常水平，这叫这个不是绝对的这个缺少胰岛素。还有一种叫做一型糖尿病，就是它就是这个胰岛素缺乏性的，没有胰岛不打胰岛素它就活不了命了，所以这个呢就非常重要了。而我们知道啊，这个胰岛素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激素，在体内重要的降糖的激素。它跟这个胰岛素跟身体里头的这个靶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它能够促进细胞外的葡萄糖进入细胞变成能量储存起来，同时可以抑制糖原重新分解为葡萄糖，而使着血糖降低。另外呢，这个胰岛素呢还能促进蛋白和脂肪的合成，防止蛋白和脂肪转向葡萄糖。所以啊，人们一般就称这个胰岛素呢，它是一个建设性的激素。胰岛素分泌不足，不管是绝对缺乏还是相对缺乏，都会造成血糖升高，而升高的到了超出了正常标准，那就是糖尿病的发生。这是所以这个胰岛素呢就非常重要了，胰腺对我们人呢也非常重要了。还有一个关于这个糖尿病病人呢，这个跟胰岛素有关的，就是胰岛素受体。各种，我们知道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种激素，但是它们都是要通过跟那个细胞上的一个叫做受体，它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各种激素的受体都有高度的跟这个跟它的一个激素相对的激素都有高度的亲和力和特异性。胰岛素受体呢就是胰岛素的靶子。胰岛素受体是一种糖和蛋白结合的产物，它位于胰岛素的靶细胞，比如肝脏和肌肉上的细胞膜上，它就有胰岛素的受体。胰岛素能跟它的受体结合，然后就使这些细胞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改变，然后就使着细胞外的葡萄糖、氨基酸、营养物质进入细胞，而细胞内的酶活性物质就也被激活，这样就调节了糖、脂肪、蛋白、核糖核酸等等重要物质的合成代谢。所以胰岛素受体的数目和亲和力的正常是胰岛素发挥降糖作用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胰岛素受体减少，它的亲和力也降低，就会使血糖降低。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胰岛素受体，大家也知道啊，它就是在我们的细胞，特别是我们身体内的肝细胞啊、肌肉细胞啊、还有脂肪细胞啊，它上头都有受体。否则的话，胰岛素它不能够把这个 葡萄糖从体外引到细胞内变成能量。我们在初步了解了我们的胰腺里的胰岛里的 B 细胞分泌胰岛素，它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一般的生活中啊，也特别应该维护我们的胰腺。胰腺呢就特别怕什么，特别怕你饭足求饱，酒饱，喝酒特别多啊，吃肉特别多啊，暴饮暴食啊，这样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损害它。所以有一种特别危险的，也是老年人啊容易发生的，特别是在暴饮暴食以后，这个酒肉过度烟过度的时候，它就会分泌的特别多，就引起一个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这是要命的，很快就可以引起猝死。所以我们啊在饮食上也应该特别注意维护我们的胰腺。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在我们祖国的医药学宝库中呢，它是有悠久文化的，两三千年前呢就已经把灵芝用在维护我们身体健康上，而且呢它是一个精品，所以自古到现在呢我们中国人特别偏好灵芝，给它非常好的寓意，说它吉祥，说它富贵可以长寿，这样的象征。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年画上经常看着这个梅花鹿嘴里叼着一个灵芝，还有老寿星手里拿着灵芝，那这是呢都是给他美好的寓意啊，说他这个富贵啊吉祥啊长寿。那虽然是一种美好的寓意，但是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灵芝确实对我们人体啊有非常大的好处。正如我们第一部中药学的书籍《神农本草》把它列为上品一样，有效无毒可以久服。所以呢用了灵芝以后，我们的祖先又给它总结出来了，它可以啊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么跟我们现在科学研究的医学的研究那是非常相符的。比如现在这个医学研究啊纳入法定的中药。那所以这样呢是因为认为这个西药学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啊就肯定了它的药理价值。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们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经常用的结果得到这些有效物质的结果，就可以净化血液，稳定血糖，减少这个化学药物还有化疗放疗对我们身体的侵害。灵芝呢它本身就是一种免疫调节剂，对身体双向调节免疫功能，能够让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同时呢它能够修复由于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胰岛素 B 细胞的损伤，它对它有修复的作用。同时呢这个灵芝多糖呢本身由于它稳定了血糖，这样呢就使这糖尿病的胰岛素抵抗以及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就会得到一定的抑制。当然这个灵芝呢还有灵芝多糖，当然灵芝除了灵芝多糖还有灵芝酸。那灵芝酸呢对血糖也有非常好的调整的作用。比如灵芝酸它能够降血糖，促进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另外灵芝酸 A 和 B 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这个葡萄糖，这样呢总起来的效应是什么，是血糖降低。再有就是灵芝的孢子粉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它的生理功能增加。我们知道胰腺的生理功能主要是分泌胰岛素，那这样就是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而使血糖得到稳定。所以作为糖尿病病人来讲，灵芝对他们是非常好的一种能够预防和能够稳定血糖能够预防糖尿病的发生以及稳定血糖的非常好的一种生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